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。欢迎订阅第48集。当晚池瑶留下过夜，池女士的态度不算明朗，还在观望，毕竟未来的事谁也说不准。池女士说了，这个不行就下个，总之别委屈自己。池瑶知道这已经是池女士最大的让步，搞定了池女士，事情就成功了大半。池父是软耳根，基本池女士说什么他就应什么，但该说的还是得说。深夜入眠前，池女士告诉池父，池瑶找了个男朋友，和池诚差不多大。池父当即就不困了，开了一边的床头灯，听到池女士啧了声，又调暗了光线。 那么小？ 池女士横了他一眼。 你女儿也没多大。 那倒也是。 我让他们俩好好处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 那男的怎么样？ 见过，长得好，性子稳，比你儿子强点。 那不也是你儿子吗？ 成成什么样你不清楚啊？到现在玩心还重呢。得亏瑶瑶眼光好，找了个别人家的孩子。如果他对象年龄比他小，性格还浮躁，我得愁死。 真要那样，瑶瑶看不上。 池女士不说话了。这时次卧那边传来开门的声音，池父听见了，压低声音， 这都几点了，瑶瑶还要出去？ 池女士却不耐地掀起眼皮瞪他， 你管那么多呢，到底睡不睡？ 睡。 池父把灯关了，池瑶悄声出了家门。在小区后门那个老位置，他看到了江燕的车，他快步上车，砰地关上车门。 你一直没走？ 这都几个小时了，刚刚江燕说他在楼下，给池瑶弄傻了，赶紧就出了门。 回去了一趟，不放心，又过来了。 但也差不多等了两个小时。 我在家呢，有什么好不放心的？ 江燕捏了捏鼻梁。 阿姨怎么说的？ 还能怎么说？就说一切等你毕业再说。 没生气？ 我赚了，他为什么要生气？ 什么赚了？ 国内男人的平均寿命不如女人高，我找了个比我小的，正好啊。 也是。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这么好说话？ 还能开玩笑，就证明什么事都没有，当然好说话。 如果我妈要棒打鸳鸯，你怎么办？ 亲自上门。 少来，你那么大面子吗？ 江燕把她抱过来，放自己腿上。车位坐一人是正好的宽敞，坐俩人就勉强了。池瑶不得不和他紧紧贴着。 你可别乱来，我一会儿该上楼了。 不乱来，就抱抱你。 你累不累啊？ 有点。 那我陪你眯会儿。 江燕闭上眼睛，轻飘飘地应了声。这一声哼得池瑶耳根酥麻，他尽量不让自己压到江燕。因为无聊，想起了不少在港城琐碎的事。汤汤生日的前一天，他去汤汤的房间陪他拼乐高，拼一半手疼了，汤汤推开，又从床上拿了本故事书，让池瑶给他念。那本故事书封面画的是一个红艳艳的苹果，正被毛茸茸的爪子拖着，旁边的小兔子在乐呵呵地笑。池瑶翻开，手指点着句子，因为是英文，他读完还会给汤汤翻译一遍。书很薄， 没一会儿就读到最后。书最后一页的图片和封面一样，只写了一句话。池瑶念出了 You are apple in my eyes。 随即他一愣，汤汤跟着读出声，见他没反应，主动问， 这意思是眼睛里的苹果吗？ 池瑶回神， 不是，这里的苹果不是苹果，它代表很珍贵的东西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 他翻译，却又像在和某人对话， 你是我的心肝宝贝。 从港城回来后，池瑶就一直在准备主治医师的考试。考完那天，他无事一身轻，特地开车去了 A 大接江燕，却在门口见到张一鸣。张一鸣仍旧穿着他的白衬衫和过长的西裤，眼镜换了一副，将他身上的文雅气质发挥得彻底。看见池瑶，张一鸣一愣，向他走了过来。 你怎么有空过来？ 池瑶眨眨眼，莫名尴尬。 过来接人。 接人？ 池瑶点头，出于张一鸣和江燕的师生关系，池瑶不想他多问，便随口找了新话题。 你最近怎么样？听说你要结婚了。 这事儿还是池女士打听来的。池女士这人心里容易记事儿，知道张一鸣和池瑶确实没可能了，也还是会时不时地问问张一鸣的动态。就他结婚一事，前几天池女士还在电话里跟池瑶酸来着。不过池瑶如今已经有了挡箭牌，一句江燕年龄还不够，就把池女士的话给堵得透透的。 已经领证了，婚礼打算八月再办。 这么快？恭喜。 那你呢？ 我还是那样啊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。 没有谈朋友？ 池瑶为难。 有，比我小几岁。 小几岁这个说法让张一鸣诧异，他以为池瑶足够冷静，不会在这样的年龄做出这样的选择。虽说这个观念有些偏执，如今也都提倡恋爱自由，但他不得不说，女方年龄比男方大，确实是比较吃亏的。有些话不需要从嘴巴说，光是看着对方的眼睛，池瑶就知道张一鸣想要说什么。 我是认真的。 我没那个意思。 我明白的。 江燕一出来就看到了站在池瑶对面的张一鸣，他眉梢轻跳，忽然停了下来。还是池瑶主动叫了他。 江燕。 江燕深吸一口气，笑意在脑子还没反应过来时就已经在脸上扩散。他快步跑过去，主动向张一鸣打了招呼。张老师。张一鸣扶了扶眼镜，先看江燕，再看池瑶，眼里的震惊大于疑惑。 我要接的人来了。 江燕。 嗯。 张一鸣安静了两息，实话实说。 我没想到。 最开始我也没想到。 池瑶用眼神示意江燕。 我们一会儿还有事，得先走了。 张一鸣这才缓过神来。 嗯，好，再见。 再见。 江燕亦步亦趋地跟着池瑶走到马路对面。上车后，池瑶看他一眼。 行了，嘴角要咧到太阳穴了。 江燕还在笑。你们怎么碰见的？ 我就想着下车等你，他正好出来。 我以为你不想他见到我。池瑶默然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最开始池瑶的确是没有想过向张一鸣介绍江燕，他们曾是师生关系，他夹在中间怎么看怎么别扭。可江燕刚出来时止步不前的犹豫模样，却刺得他眼睛一疼。直到现在，江燕都还是会吃张一鸣的醋， 他总想着，如果自己当初没有主动出击，也许迟瑶就真的和张一鸣在一起了。而迟瑶到现在都没办法告诉他，这种事不可能发生，毕竟万事皆有可能，按照那时的情况来看，谁也说不准。江燕说迟瑶就是太冷静了，明明可以哄一哄他，反正他都会信的。可他不想骗江燕。今日份撒糖已到位，订阅、收藏、分享，再听下一集哦。